是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有更好甜蜜拜拜 baby。 咖啡喝一杯，然后听一听，来分享属于对我深情爱的每个音，春天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红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得温暖，深呼吸把这都拉得忘得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滋味，像你家做的猫它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. Dreams of me and you.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吵醒的你。 心跳说什么都好，什么的时候走几段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天看不见蓝色，浑浊的夜里星星闪烁，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？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，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，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。原来我的难过无处可躲，我们到底还能想起什么？在这早已注定好的寂寞，虚情假意把每个人蛊惑，在面具下藏着冷漠的脸。

别的季节，每棵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。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发香倒柜，等你遇到我一岁，初的承诺最后往往不存在，甜蜜遇到我你 say goodbye， 也许你已经要够你想要的爱， so you won't say goodbye， 不让伤心醒来，仿佛你在未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。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发香倒柜，甜蜜遇到我那岁， goodbye goodbye， 最初的承诺最后存在，甜蜜遇到我的岁 goodbye goodbye， 也许你已经要够你想要的爱， so you won't say goodbye， 不要伤心醒来，仿佛你在未 宣告当耳边风，我放任蠢动汹涌，给所有真情如你的真心，越付出越心痛，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，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，把原谅当作享受。

是相处，这到底是谁在安排？在你我相遇的地方，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 距离交错的感伤。 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。 之后要听听看，这是童红刚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霸王别姬》。 哦，站在烈烈风中，能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？望苍天，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能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？望苍天，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。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。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重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一杆长枪，会是血染成龙。我心中你最重，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热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。 说到歌坛当中拥有非常醇厚嗓音的歌手，就不得不提到蔡淳佳。当年呢，他翻唱张信哲的一首《爱如潮水》，让很多人认识到他，从而出道。而今天要听到的就是他当年这首大火的歌曲《爱如潮水》。 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。既然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，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可知道，这样会让我心碎。

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要继续跟你听听看叶倩文带来的真心真意过一生。对于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呢，很多人都会提起一位歌手，就是叶倩文。她的很多经典歌曲啊，潇洒走一回，还有刚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，都有影响到很多人在听歌的方面当年的那些回忆。接下来会要听到的是罗丽薇带来的少年游。 世界茫茫碌碌，何苦走这不归路？熙熙攘攘为名利，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？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。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？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。有我有你有你。 期是跟你听听看叶庆文带来的真心真意过一生。对于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呢，很多人都会提起一位歌手，就是叶庆文。他的很多经典歌曲潇洒走一回，还有刚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，都有影响到很多人在听歌的方面当年的那些回忆。接下来会要听到的是罗丽薇带来的少年游。 只要伸出我的手，总会找到我的理由。只要抬起我的头，总会看到天的庇佑。是否约好一起走，会否永远一起漂流？太少理想依旧，太多青春失守。我不懂什么叫成熟，最好最后，我爱我恨我有，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后，在难过的关口更勇敢往前走。给别人的成就有方法不走眉头，在我的宇宙就算你不想拥有我的自由，剩下多少朋友，太多需要忍受，太少不用战斗。我不懂什么叫成熟，最好最后，我学我恨我有，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，在难过的关口更勇敢往前走。给别人的成就有方法不走眉头，

蓝心湄的这首歌《狂奔》，随后会听到今天末尾作品，这是袁惟仁当年为王菲所创作的《恋曲 LA》，而王菲在听过这首歌之后，觉得这首曲子歌词会显得太甜，所以说重新填词，就有了像之前大家听到的《旋木》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而今天要听到的是袁惟仁这首原创的《恋曲 LA》。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。今天作品到这，感谢收听跟随后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LA的机场，捧着一束鲜花，青春的模样，在如今大厅里不停的望，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。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但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默念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萨塞布拉巴，桑塔莫尼卡，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Above the city Proud the highway，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Santa Barbara， Pasadena，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。 Above the clouds， Round the shadow， 你是也是方向。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an Jose Boulevard，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Above the city， Round the highway，就是我的天堂。 Santa Barbara， Pasadena，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。 Above the clouds， Round the shadow， 你是也是方向。 San Jose Boulevard。